好嚟啦！哇，哎，咦，如果唔系有呢个 bad job 咧，所以历史启示录咧，咁大家都可能以为系仙人说要，又或者系呢个无所不谈系嘛，老仙人。 但是你找我上来真的我是搞事多改历史搞事录 搞事录、啊、今天很高兴啦我们逢星期五晚啦我们的历史启示录啦找到仙人啦同你即同我们讲讲这个话题嗱我荣少呢今集怎么找仙人来呢咁梗係有啲特别嘢要讲㗎啦喂要使唔得出嗰段嘢呢喂你今集节目呢要咩试过成人情节敬请家长留意我唔记得插嗰段嘢落去添但我啦嗱好正经咁讲今集节目呢就牵涉到好多成人情节咁啊希望各位家长呢同埋呢个啊小朋友睇嘅时候啦就多啲注意啦因为其实呢一集呢都讲好多呢18岁以上嘅嘢喎。咁通常咁样讲呢通常香港嗰啲电影即係你以前电影从业员啦有四样嘢呢 ,18 岁以上先睇得㗎喎。 係 吧血腥暴力。 冇错。 粗口横飞。又或者係裸露镜头。 係。 呢、這个呢就第四样啦我哋今日讲系乜嘢呢帮会。係啦好多嘅嘢呢包含喺入面嘅。 係。 好啦咁今集呢搵下老仙嚟呢就介当然啦身为一个呢喺香港嘅土生土长兼生活咗百几年嘅。即系讲啲有啲道地嘢啦，又讲啲我哋葵仔嘢啦，咁啊仙人就呢样嘢就 系我系见过啫，我并唔系嗰啲人嚟嘅。 唔系我哋成日都话我抄资料嗰时见到，我哋唔识嘅原来 系啦， 撇清啲关 系 先。好啦，嗱今集咧就我哋历史启示录第八集啦，就讲呢个帮会嘅文化。咁我哋都好有营养嘅，因为通常咧讲得历史启示录，梗系好多源远流长嘅历史啦。好，去第一幅图先。 系。 哇喂讲帮会怎么会讲到这些咁嘅墨子嘅喂。 哇这个真係好早期㗎。 係啊嗱讲到呢个中国嘅帮会嘅起源啦咁记载于呢 ,2400 几年前。咁其实基于呢个呢人类呢有互相团结同埋呢个需要而自然产生㗎喎。嗱即係咁我哋俾人恰。咁我哋俾人恰呢最惨俾个政府恰嘅时候呢 被强权打。 咁我哋呢就要起嚟反抗。 冇错。 咁我哋呢就会有啲民间嘅组织呢就会衍生咗出嚟啦。好返嚟先。好啦。咁呢个呢喺春秋战国时代呢咁社会动荡啦即係国与国又打啦。咁人与人又之间斗争啦。咁而推动一种呢叫做行合仗义互相扶持铲除强权嘅恶势力嘅民间组织就出现啦。就係啱啱嗰位啦。好第二幅图。嗱，呢个靓仔啲嘅，墨子啊，原本咧墨子个名咧叫做墨翟，嗱、那个字系读翟嘅，有人读，点解咧？ 我其实成日都读咗翟噶，而系读个翟啊。 系啦，其实你读翟都啱嘅，因为读翟嘅时候咧就系、是。姓氏姓氏读习嘅。 雨街嗰个习嘛。 係啦冇错啦。 但是下面有个街嗰个嘛。 係啦如果用名嚟讲呢就读翟嘅。咁啊其实墨子呢就系、是、呢个帮会嘅创办人。 哇佢真系坚喎。九流十家原来有一个系帮会。 係啊。 遇到墨花佢系其中一个。 真系坚抽啊佢唔系讲笑啊。好返嚟先。好啦。咁其实呢呢、這个帮会文化呢如果大家有睇呢个小说又或者睇呢个好多通俗入面嘅啲江湖小说嗰方面啦流传落嚟嘅好多民间记载啦其实我成日都有諗未必係二千几年前有嘅可能係讲緊好耐之前都有㗎啦不过冇留。 刘华做嗰套戏都係讲阿墨咩话墨翟。 墨係墨是墨翟咁佢嗰套就墨公。 係啦墨公。嗰套就其实系日本公仔书。 係啊。 改编嘅。 咩嚟㗎嗰个角色我都唔记得咗。 切嚟。 係咪唔记得咗咩嚟㗎好似唔记得咗。 切嚟。 咁跟住就已经有㗎啦其实佢最主要呢点解会用墨子嚟讲呢就係其实组织有好多种嘅。乜嘢组织都有嘅。但係行合仗义啦对抗强权嗰啲呢咁我就立为呢个帮会组织。咁其实系咪真系咁嘅意义呢一路落去第二第三节大家听落去就知㗎啦。好啦咁历朝历代呢当然都有帮会存在啦。而喺我哋嘅小说入面最出名嘅呢就系第三幅图啦。咩嚟㗎 呢、這个就梗系逼上梁山啦、 啊，系啊， 一台麻诶，几多台？四啊，二台麻将， 系啊，呢、這个就呢、這个就系咩啦？108个好汉嘅《水浒传》啦，咁《水浒传》唔使讲啦，大家都知道啦，咩豪侠义士啊，嗰啲豪杰侠士联盟结义嘅组织咧，就逼上梁山就落草为寇啦，系啦、啊，其实亦系反映到一个事实咧，当你个政权唔稳定嘅时候啦，咁民间。疾苦咧就唔能够得到适当嘅解决方案咧，啲人就会聚埋一齐噶啦，咁就大家结义金兰啦，就共同嘅我哋嘅起义啦吓，就 系 最重起事啦。好，翻翻嚟先啦，系啦，咁其实咧可以咁讲，帮会嘅感觉咧，硬系咧都系一啲三教九流嘅组织嚟， 负面 系啦，得负面少少啊，点解会咁嘅咧？ 因为后来变质啊嘛， 系啦， 开头系冇问题嘅， 讲得冇错啦。我怀疑咧喺我哋近代嘅记载当中咧、其实我哋个脑袋咧就渗入咗好多关于现代嘅思想摆咗落去， 系啦。 但好话唔好听，我问翻啲前辈，即系啲好前嘅前辈啦，好多而家都已经唔喺度。我讲紧系十零岁嗰阵时候问嘅，佢哋话原来咧以前嘅社会嗱呢样嘢真系要问一问你嘅， 系 以前嘅社会其实好多都同呢啲有拉楞嘅。 唔系嘅，其实以前嘅都系以前系叫帮会啦，冇而家咁啦。其实系为咗揾食啊，一班人要有规有矩。最紧要有规有矩，唔系咧就真系大镬噶啦。唔系即系你啲，譬如一个街市，如果冇一班咁嘅地下组织喺度搞咧，就喂你又摆个中间，我又摆大啲，佢又摆阔啲，打交咯。 但系点解而家又少咗咧？ 边个啊？ 因为有食环署。 冇错，有食环署咧。 唔系摆过啲。系唔俾你 买，同埋而家都冇小贩啦。 应该咁讲啦，当个社会咧嗰、那个经济起飞咗啦，又或者调翻转头，系某啲嘅规矩，政府能够好，即系我唔敢讲而家政府啦，即系相对妥当啲去处理咗呢啲纷争或者事情，或者佢哋揾到食嘅时候咧、相对呢啲情况咧就会减少啦 吓。 好，咁继续嚟啦，我哋可以去第四幅图先。嗱，呢一个咧。明太祖个真像即系朱元璋， 呢个真系真样嚟噶，鞋抽咁。 冇错，系啊， 系啊。 大耳鞋抽个样唔靓，嗰个就真系真样啦。后来有啲画到好靓嗰啲咧，就其实就系整靓佢嘅啫。 大耳咧，成功嘅男人多数大耳喎。 系咩？ 因为对耳仔系代表个唔系大耳系代表个神啊。你咁多老婆，你个肾功能唔劲，边顶神？你睇下我哋出名嗰个咧，几个老婆嗰个只耳仔几大只？ 哦，系啊，系阿何生啊嘛， 系啊，即系肾啊嘛，代表个肾。成功嘅男人咧，个耳仔一定系大只同埋贴， 哦， 唔会兜风嘅。 哦，同呢个前列腺有冇关系咧？ 都可能同前列腺，你觉得前列腺 好，翻翻嚟先。嗱，讲开帮会又无端端整呢个相咧，咁啊当然有原因啦。咁啊，明太祖朱元璋咧喺抗元嗰时咧就创立咗一个教，叫日月教。 日月 即系咩啊？明教。 明教啦。 系啦，咁大家都睇呢个《倚天屠龙记》，都睇唔少噶啦。 系。 咁啊，佢哋啊做呢、這个。从事呢个驱除呢个蒙古人嘅革命工作啊，好啦，今日讲开明朝啦，咁就继续落去啦。去第五幅图啊，嗱，东林书院 系呢、這个真系劲呢个 东林党有咩劲咧，老师？ 呢、這个东林党真系搞到成个明朝，其实明朝啲皇帝咧就唔系咁废嘅啫， 不过玩死 啊！俾你东林党呢班读书人咧，搞到成个政，即系点解嗰个咩啊？万历点解唔上朝？上朝都冇用嘅，讲嘢废嘅都唔听你点嘅。 跟你讲系啊，因为其实佢哋个政治制度咧，东林党咧其实系左右咗好多嘢噶。 系啊，俾你驾驭晒啊！ 好，第六啊。好嗱，呢、這个就系东林党啦，佢哋嗰个即系当日啦留翻落嚟嘅一啲画像啦，剩啦。好，佢翻翻嚟先。好啦，东林党同埋伏社咧，就当日咧就喺呢、這个明朝嘅时候咧，就个势力都唔细嘅。咁佢哋到最尾咧，明朝灭亡嘅时候咧，伏社咧啲人咧系有协助去。帮呢个南明咧，即系净打到明朝都冇啦，去到南明嗰度咧奋起而抗清嘅，所以咧呢啲我都属于叫帮会啊，因为佢哋有自己嘅组织啊、结社方法，同埋好多佢哋流传落嚟嘅一啲叫做系统啊。好啦，点解要咁样揦埋嚟讲咧？就系、是、其实以前嘅帮会咧，唔多唔少系同呢个有少民族嘅思想喺入边嘅， 民族思想啊， 系啦， 抗暴啊，反强权啊， 系啊，冇 错，都系个意志行头嘅，都系 系啦， 个意思 行头，意思行头嘅 系啦。意者即系适当嘅事情啦，做系啊。咁啊，有时我哋即系我做咗网台一带，即系一段时间啦，就我冇你咁耐啦。其实喺网台界都好多不义嘅事情发生嘅，唔讲，我唔讲。 有两个义字嘅，你自己谂，容易又得啊，一义个义又得，不义嘅义又得。 系啦，系真系好啦。咁我继续讲啦。咁头先我哋讲开啦，呢个明朝啦，其实咧今集咧，我尽量咧将啲历史嗰啲咧推快啲， 好， 中间好听啲嗰啲咧，我哋会即多啲讲噶。好啦。再落嚟啦，比较出名啲嘅就係呢，我哋呢个韦小宝曾经夹嘅天地会啦。好，我哋去到第七先。咦，呢个係 郑成功。 係啦，郑成功喎，即係係咪叫咩咩国国咩嘢啊，哎，我都唔记得咗啦，我都。 咩咩咩国爷啊， 係呀係呀，我嗰个名字我又唔记得咗，哎呀，真系系 郭星爷， 系郭星爷，系冇错冇错。嗱咁样嘅， 要查下啲 RAM 今日行得慢咗少少， 啱食个 头先计都计错数，52台麻雀，我讲个42 108。 好啦，嗱咁样嘅，嗱我台湾咧成立嘅天地会咧，当日咧系阿郑成功喺呢个南明隆武二年，嗱讲明系南明啊，即系话明朝已经灭亡咗噶啦，明朝咧就喺1644年就收咗旗嘅，系啦，咁但系咧就南诶呢个隆武二年就1647年啦就成立嘅，咁点解翻嚟啊？翻嚟啊！好，点解会成立咧？就翻翻嚟系啦。咁咧，其实阿郑成功个阿爸咧，郑芝龙咧，都系一个一名勇将嚟嘅。佢咧当日咧见到清朝个势咁强， 都危危乎啦。 唔系，跟住 个明朝都危危乎 啦。南明都已经即系俾人哋一路扫落嚟啦。佢就话：，哎，算啦，我唔搞。我投降狂清，咁但系个仔话：喂，唔得，老豆，我就一定要顶到落尾。咁佢就同埋咧呢、這个阿施琅啊，同埋阿洪霸等人咧，就喺鼓浪屿嗰度咧，就聚众咧就起义啦。咁咧就以插血为盟，就以天为父啊，地为母啦。咁就佢哋啊谂住驱除鞑虏啦，消灭鞑虏啦，就恢复汉室为己任嘅。即系其实呢啲。都是民族大义。 其实他都一早想着草咯，鼓浪屿即系福建啦，福建过台湾近 嘅。其实系咁嘅，嗰阵时咧，永远都系台湾啲人嚟咧，或者叫台湾，或者系佢哋我哋叫天郑成功啦，郑氏王朝啦，过出嚟咧都唔敢深入内陆嘅。后来当然啦，佢哋迁海迁界嘅时候咧，就逼到佢哋就都好惨噶吓。好啦，咁其实喺嗰段时间入边咧，喺江浙一带咧，都已经慢慢开始咧出现其他嘅帮派噶啦，帮会噶啦，好似青帮啊、两广一带嘅红帮啊，唔系红门啦，系红帮啊，红帮啊，有啲唔同嘅， 即系仲系红船嘅时期啊嘛。 系啊，红船啲嗰啲叫伶人啦，佢哋都其实以前咧，你讲得冇错。每一个行业 是 每一个可能自己唯唯唯的一班人咁样啦，或者类似同乡会咁样咧， 工会咧，你当佢 都有组织噶， 系啊， 系啊，只不过个组织咧系大定系小，系严密定系松散， 咪同埋嗱，佢如果红船如果要起义方便啲嘛，你做戏好多架撑噶嘛。咁你摆晒刀刀枪枪落去，唔会惹人怀疑㗎嘛。咁我如果做戏实要有㗎嘛。 真真假假係咪 係囉。 喂你打搭先啦，上官喎 ,hello, 喂 ,hello, 喂 hello. 你哋好你哋好。喂你出奇见到我喺度搞事。 冇唔好咁讲啦。好啦咁而四川云南一带呢就有一个会呢就大家都好熟㗎啦。 哥鲁会。 就是哥鲁会啦，好去第7A 啊清末嘅时候影过一啲相啦，就係嗰时同啲铁路有关嘅嗰时有啲事情发生咗，不过今日我的案啊不表啦，好啦，好翻翻嚟先，好啦，翻翻嚟先，系啦，即系意思话俾你听，大家听咧，佢哋哥鲁会存在咗好耐嘅， 哥鲁会好似仲有个分支嘅小都会啊， 哎，呢、這个真系，其实好多嘅，有大都会、小都会嘅，佢哋嗱，我唔敢讲话边度分唔分支，因为点解咧？我查翻好多历史嘅书啦，睇翻好多嘢咧，其实个个帮派 都有 互有关联。 系， 即系我嗰个帮派同你个帮派，可能我哋大家就分帮分派啫。但下面嗰啲人咧系混熟嘅，但混熟得嚟咧，究竟佢嘅身份点样咧？就见你咪叫你大佬咯，见我咪叫我做大佬咯。 即系而家都系噶， 出啲大佬就坐喺度倾偈，下边都打死嘅啫嘛。 系啊，嗰啲王子满天飞啊， 系啊， 逢人遇兄，逢人叫兄弟，就王子满天飞啊嘛。 冇错， 即系所以嗰阵时咧，个帮派咧，好多唔系话好秘密嗰啲啦。咁其实都唔会话分得好清楚嘅。 系 系啦，一路讲 啫。 系啊，揾但重点就系揾食同生存 啫。 其实各人头上一片天，希望大家都揾食嘅啫。 冇错， 系嘛？好啦，咁后来咧，我哋仲有呢、這个主宰嘅航运业嘅漕帮啦， 漕运啊嘛， 漕运啊，系啦， 漕运就要喺啲河度，用嗰啲沙船嚟运嘢， 系啦，又有运呢个盐啦， 系啊， 丝绸啦，甚至乎一啲叫做煤啊，即系好多各方面嘅嘢，啲嘢都会运。 诶，呢个陆路太烦啊嘛， 系啊，米啦，运米啦， 米就真系攞命啦， 系啊，运好多嘢嘅，又是南方调晒北方嘅漕运，系好多呢啲就形成呢啲帮派啦。好啦，跟住仲有咧，后来咧喺台湾之后成立嘅洪门帮会啦，洪门就 系 其实天地会人有拉能嘅， 系 有渊源嘅，系天地会先，跟住就变咗做洪门嘅。咁当然啦，中间好多哇，我睇翻咧，有啲外国啲网站咧， 系仲劲， 唔系中文网站嚟嘅。 系 咁，我哋香港咧啲网站咧就呢啲嘢就 block 嘅，即系唔会俾你。即系会咁容易讲啦吓，因为我哋有生物会罪案调查科啦，咁 你自认都死噶嘛。 总之好多嘢噶，好多嘢好细节嘅，好多传统嘢嘅。咁其实在外国嘅一啲地方，譬如话喺夏威夷啦，或者喺美国咧，佢有啲仪式咧，因为外国人咧就唔系咁识睇嗰啲嘢系乜嘢嚟，觉得你哋 点解要你还神？ 因为中间好多道教同埋瞓觉嘅仪式入边， 以为你还神，原来系入紧会。 呢把遮初十有汤鸡，你嗰度系企喺度又喺度汤鸡，你个汤鸡究竟滴落去嗰支系咩纸，又唔知 道。 所以外国咧就相对对呢一种嘅仪式啲嘢咧就， 佢都系当你一个宗教信仰嘅，唔知道你搞乜。 系啊，唔知搞乜。跟住最紧要你讲嗰啲诗词歌赋咧，我唔好话我哋外国人先啦，我哋即系中国人咧听翻嗰啲。文言文咧，你都唔知佢讲乜啦。学你话时间七个字，七个字，七个字，七个字咁样，我就识咗本嘢咁样。系啦，咁其实我哋自己都唔知噏乜啦。有时讲快嗰头系嘛。好啦，咁继续落嚟咯。好，去到第八啦。 系 好，第八系啦。我哋今集好正，我哋今日咁讲唔晒啊，随时。好啦，嗱，点解会有康熙出现咧？嗱，嚟了啦，就因为。头先我哋讲明末啦，咁多嘅起义势力，咁多嘅帮会帮派，咁多嘢，大部分咧都系一个我哋目的嘅，即系讲嘅目的就系叫做反清复明，反清复明咁。其实呢个口号咧，就好似周星驰所讲，同阿弥陀佛就冇乜分别嘅。只不过咧，你一定起个袋要聚众嘅话咧，就一定抗清，反清就多人嚟啦。 啲兼力嚟嘅啫，噱头嚟，噱头嚟嘅 slogan 嚟噶，系啦。咁咧，康熙初年咧就得啦，你班咁嘅友仔咧搞搞震，我颁下个命令，大清律例正式颁啦，凡异姓人等者。但有插血定盟，焚表结拜兄弟者， 系啦， 驱按谋叛罪斩，即系话你哋几个，一个姓欧，一个姓苏，你两个做咩啊？ 一烧纸就唔得啦， 又烧纸又滴血，有乜嘢结为异姓兄弟得 啦？ 当你谋反者，即系话佢唔理你乜嘢，总之你做呢啲嘢咧， 一做呢个仪式就唔掂。 系啦，咁其实根本上咧，清朝有冇啲系会斩头嘅刑罚？咁当然有啦。如果你真真正正嘅谋反咧，系会诛九族嘅。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唔谂啊，你哋做兄弟啊，烧王子啊。系啊，我话即系斩鸡定叫鸡啊！所以烧完王子之后就即刻拎佢去斩啊！系啊，即系希望咧，佢唔想你哋啲人咁样做呢啲叫做结社嘅活动啦。 不过康熙年代就冇叫鸡呢样嘢，冇清流嘅。系啊，要去到同治年代先开始有清流啊。初早期嘅清朝冇清流呢样嘢， 严啲啦。后来啊，好啦，今日我哋因为 等先，我哋。啊，可能荣少今晚唔知道，我哋要去广告先，我翻嚟话俾你听点解。 哦，好，转头见。